哇，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啊，何生，听唔听到啊，何生？你嗰边点啊，罗生？ 大家都发财啊！听到清楚清楚。 哎呀， 年廿八啦，大家 洗邋遢啦， 新嘅好嘅一年啊，可以话系啊。 系啊，咁我哋应该就系龙年咧，就 last 一集啊，同阿老何咧就做节目噶啦。 系 拜个早年先咧，通常都要咁 啊。祝大家蛇年啊，可以话系啊，运财为厄，因为咧财 系 好紧要嘅。生活无忧，又唔好咁多忧咁样，紧要啊！恭喜发财！ 系我赠多你几个字，有好日子过 啊！ 系好紧要， 稳 稳生，稳稳生啊！系啦，咁啊嗱，今日咧就年廿八啦，咁我谂啊，即系天下之间咧就有好多嘅朋友喺呢几晚就可能系做团年饭啊，整理 啊，整执嘢啊，执 嘢 啦，塔啦， 入利是啊等等啦。咁啊，首先 系要入利是咯， 系系。哎、拖得就拖啦呢啲嘢。喂阿老可你即系上个礼拜都问过你啦，你可以喺本节目第十次讲啦。你嗰边啲新年气氛点啊？ 喂，今年咧不如咁讲啊，我就即系营造自己嘅新年气氛啦。我突破咗一件事嘅， 系点啊？ 即系嚟到一个三藩市过呢个农历新年啦。咁咧头嗰两年咧就同大家分享咗搵呢个碌有業啊， 係 有一定嘅難度㗎。咁啊，即係當然有好多唔同喺啲邊嘅手品都提供。誒、欸，你去叉啦攤啦，嗰度邊檔有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為咗碌有業而我要踩個零鐘頭車來回，即係三個鐘啦，咁又覺得好似唔係咁好咁樣。咁啊，跟住就第一年就 外買啲碌有味嘅沐浴露得唔得？ 香港有㗎，香港有係啊。 有啲人有推介嘅，但我又觉得咧，即系好似系成分上系可以满足到，但系实际上啊，我哋呢啲传统人咧唔建议啊，唔觉得好嘅，即系真系，其实我都同啲边个朋友分享我啊，你其实过到嚟咧，有冇即系每逢年廿八都揾碌有业诶抹抹嘢啊，或者自己一家人冲下凉咁样吓，冇咗好耐噶咯喎，咁样，咁我为咗啊，即系呢一个保护住呢一个嘅传统文化咧，我就坚持住。我每年嘅年廿八咧，我都要揾碌有業咧去沖個涼、抹一抹嘢咁樣。咁第一年咧，就外母大人咧就知道我好急需要咁樣，佢話：搣兩條俾你啦咁樣。咁佢拎俾我嘅。好啦，第二年咧，我出現一個咩情況咧？即係上年同大家分享就話咧，我有一個朋友屋企咧就養咗棵碌有業，即係碌有樹， 咁勁啊！ 系啊，系啦、啊，即系除咗橙啊、檸檬之外咧，碌有樹都有。咁因為咧，嗰次嗰上年咧就臨急咁樣咧，就哎呀點啊冇碌有喎，冇碌有要我點算啊？咁我朋友出手，你過嚟啦，我個側邊即係個 neighbor， 個 neighbor 嗰度有棵樹，你過到去攞定嗰把教紙 cut 兩棵兩扎過嚟啦咁樣。咁我上年咧就我都記得我自己有 po 上 social media。我就将嗰啲碌柚叶咧就绑咗喺个花洒头嗰度，系啊，一家人咪喺度冲咯，又嚟到你咁样嗰啲啦，咁啊好开心啦咁。好啦，今年咧又重复地又做咗呢一件事， 咁咪即系都系揾翻呢个朋友嘅， 系都有揾翻呢个朋友， 佢嗰树，佢嗰树仲健在。 又好慷慨咁啊！你过嚟啦，我出年出咗街，你嚟我屋企门口嗰度 cut 啦咁样。咁我同太太咧就揸车过咗去，大概系20分钟嘅车程。 系 咁啊，满心欢喜，唉，又可以有碌有叶啦。点知 系 去到佢个门口咧，我唔知系一位朋友佢唔记得咗啊，定系误会咗，定系点样？我去到屋企门口咧，剩翻其实得一棵嘅橙树。 哎呀！ 橙树啊，嗰棵碌柚叶碌柚树去咗边啊？冇喎，只要得一棵橙树啫。咁我哋即系有求于人啦，系咪啊？冇理由再搵翻个朋友，喂，唔系、啊，你好似 cut 咗，你知唔知道你屋企发生咩事？我冇理由咁样讲噶嘛。咁我就，哦，咁好啦，咁冇，真系冇。我同我太太企咗棵橙树嗰度，喂，唔系碌柚树。我哋唔可以揾橙树嗰啲叶嚟冲凉噶嘛？ 系啊，咁就好橙啦， 系咪先？系咪 橙橙啊？ 真系好橙嘛？ 系咪啊？系咁，好彩今次咧，我就咧发现得快。 系 我话咦，冇办法喎，咁点咧？我就喺个车入边咧，同太太咧就商量咗，大概5分钟。我话喂，我哋两公婆唔可以每年都即系年廿八为咗准备呢个碌柚叶。而即系四围奔波噶， 不如自己种啦， 系咯， 系啦，冇错， 真系啊， 花园自己种啊， 真系讲何富豪，真系何富豪啊，花园可以种碌柚树啊，咁你边度搵啲种子翻嚟啊？ 唔好搞咁多嘢，唔系种子，系直情系 买棵树翻嚟。 唔系啊，阿队长应该知噶啦，即系譬如有啲咧卖装修器材嗰啲，装修材料嗰啲铺头啊，佢有植物卖噶嘛，都好大型嗰啲啊，咩 Home People 嗰啲，即系嗰啲啊，咁佢有植物噶嘛，吓，我喺网上面一搜寻一下，原来系有，即系直情系唔系种子嚟噶，成一棵喺度啊， 成棵植落去啊， 成棵。咁梗系直啦，怀念都 哇，有几大有几大棵啊？ 都系一隻手手臂长少少咯。 哦，都劲喎呢坛嘢。 喂，咪先， 我对你简直植树拇指啊！ 俾一隻植树拇指你啊！ 难得有人植树啊！ 新年真系啊，本节目可以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系啊，冇错。 咪先咪先，碌柚系即系美国系有即系碌柚呢一样嘢嘅。 有嘅有嘅有， 但佢哋唔食，因为我冇见过人美国人食碌柚噶。 系啊，但系有啲只树 叫咩啊？英文叫咩啊？ 我唔记得咗，我要再搵一搵翻。 But 系啊 ，C 字头定乜鬼咧？ 唔系 citric 咩？ 系咩 ？citric 系咪系 citric 咩 ？C 字头啊嘛， 系咩？ 系 C 系啊，啱啱类似啊，类似啦，我 买咗翻嚟，原来系柠檬树嚟嘅， 仲真系又系惨，真系惨啊，又系惨啊！喂，咁你而家即系已经种紧啦？ 系啊，我买翻嚟。 有冇？咁我即刻有叶啊？ 剪就计啦。 哦， 我想成位几多咧？ 唔好贵啫，29几啫，未 够。即系200零蚊。哦 ，OK， 你化去埋都差唔多啦。 呀，系喎，阿队长今年有冇添年花咧？ 我通常呢啲嘢咧，我外母搞嘅，因为我咧即系催花杀手嚟噶嘛，即系我唔系好搞呢啲嘢嘅。咁通常就我外母好嘅，佢每一年咧即系过咩节都好啦，佢都会有啲应节嘢摆咗喺度嘅，即系中秋节又有中秋节嘅嘢啊。咁通常年花咧，我哋就唔会搞嗰啲复杂嘢，即系嗰啲水仙啊、咩吉啊，唔搞呢啲嘅。通常就摆买一两棵靓啲嘅花，咁啊算噶啦。咁啊，我反而即系关注阿老可。咁你系咪即系换句话讲，呢个碌柚咧，就佢如果吓佢即系扶摇直上。又 OK 嘅话，佢就开始有碌柚生出嚟咁样样嘅，会有机会。 系有佢有啲果喺度。其实咧，我都唔介意嗰啲碌柚好唔好食噶。其实我要碌柚叶啫嘛，我爱啲叶啫嘛，即系只要啲叶啊，生成长就得噶。因为点解会咁样？ 而你每一年其实只系需要几块嘅啫。 唔系，因为系啊，几块嘅咋，系啊， 呢个投资都几大吓。 有时朋友如果需要嘅，我咪又 cut 啲俾佢咯咁。我想讲系咩咧？其实喺呢边咧，虽然话阳光即系充沛啦咁样，跟住又话啊呢、這个即系种生果好易啦，并都系咁样嘅。即系除咗咧，我而家即系屋企加添咗呢一个嘅碌柚树之外咧，其实咧喺早两年嘅新年嘅时候咧，我就去咗狮子头嗰间超市嗰度咧，买咗两棵吉嘅树。 系。 即系唔系我哋喺香港见到啲一盆盆嗰啲吉啊，系两棵吉树。咁我买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大嘅花盆，跟住咧就好长形嘅， 系 嗰、那个植物系好长形。咁侧边咧系有啲吉仔喺度嘅。 哦， 咁佢又包咗啲即系红带啊嗰啲咧，即系都系俾翻我哋中国人买噶啦，即系二头啦咁样。咁啊，跟住摆完嗰一年之后咧，咦，冇理由掉咗佢噶喎。咁我就放咗喺个晒压嘅嗰个。嗰、那個前院嗰度，咁啊種咗落下邊，係嗰陣時係有兩棵嘅，咁而家兩棵嘅狀態係幾 生咗啲橙出嚟， 科學大發現啊！呢個 係，等先，哎老何啊，你真係美國人，你冇理由唔知吉啊嘅英文係咩㗎？ 我真係唔知喎 ，citric 英文 係咪又係 citric？ 我唔識啊，就係我都唔知吉係咩。 我唔系咩 tangerine 咩？ 唔知啊！ 我都唔知啊！我 search 下先。 不如讲下你嗰棵云吉嘅近况系点样样咧？而家 系啦，咁嗰两棵吉其实都种咗两年啦，叫做两年几啦咁样。咁啊两棵咧系有唔同嘅状态嘅，一路观察住。咁咧就一棵咧就不停喺度咧生长好高啊！ 系 越生越高啊！而家生到好二楼咁高啊！嗰棵嘢，但系一粒吉都冇。一粒吉都冇， 真系混吉喎呢单嘢， 即系佢变咗一棵大树，即系好高嘅植物，一粒吉都冇。 系 另外一棵咧，唔识长高， 今年呢佢大概为数我冇认真数过啦，有四五十粒嘅吉仔喺度。 哎呀咁好啊， 唔識高喎，唔識高喎、 啊、 但係就好多吉囉。今年 係咪即係我哋平时喺维园见到嗰啲吉啊、 吉仔囉，吉仔 即係细粒啲， 细粒少少嘅，但有四五十。 喂，咁都好开心啊！ 系啊，可以话系大吉大利，同埋咧蒸蒸日上啊！ 系，因为因为你哋嗰边其实系冇呢啲嘢噶嘛，理论上，即系如果唔系中国人嘅关系，冇呢啲嘢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同埋即系我哋，我其实种埋摆埋咗喺同一个泥土嗰度，个土壤 系。 但系点解会两棵吉会出现一个两个嘅生长状态嘅咧？ 哦。呢、这个问题要可能要请教一下啲植物学家啊！ 嗱、啊，我而家 Google 揾咧揾吉嘅英文咧，佢个 translate 咧就俾我叫 orange 嘅，咁亦都有人话就系 tangerine， 咁亦都有人译咧金吉英文咧系 K U M Q U A T， 哇， 金吉。如果照聘，因为咁聘啊， 即系戏曲中心施主啊， 咁真系唔知啦，因为嗱、啊、你金啦、啊、吉啦、啊、橙啦、 啊。系啊， 点分啊？ 唔知啊， 唔系啊，其实系啊一仔你带出呢样嘢系噶，我就算咧用啲即系搜寻软件咧，佢都系真系出现唔同嘅答案。 都系 orange 啊嘛，系啊， 系啊 orange， 你搵 orange 咧，你佢又弹咗啲金吉出嚟嘅 喎。啊，好嘢喎、啊，真系唔得呢首歌一定要送俾阿老可啊！迎接春天啊，自己要有吉同埋有花啊嘛。 系啊， 不得了嘛！喂，可唔可以影啲相俾我哋啲手粉睇下？你嗰啲吉仔 啊， 同埋嗰棵二楼 呢首歌啊，一路影嘅时候， 同埋二楼咁高嗰棵吉树啊， 系啊，好啊， 系啊，插咗相嚟睇下。秋官啦，加埋 Lisa 姐嘅迎春花吓，咁啊送俾阿老何啦，你有棵迎春吉喺度啊， 系冇错啊， 难得仲有收成添。喂，你会点样用嗰啲吉？你谂住点样处理啊？ 其实啲吉咧，正常嚟讲咧，就可以真系即系浸去腌去嗰啲嘅，即系真系同 咸根吉 过咗浸 係啦，冇錯啦，可以嘅。不過因為小弟又即係不才啦，咁我又唔係太識整咁樣。咁我上年咧我就摘咗落嚟。就放咗喺呢一個生果盤嗰度， 點聚下， 聚下， 食唔食得？食得噶嘛？ 食得， 得， 不過好酸噶啲吉。 咁你啲農藥係天然噶嘛？係咪或者有冇施肥啊？ 你自己施啊？ 自己整啫嘛，稳阵啊！我啲 organic，因为小弟，而家屋企咧净系得一棵嘅植物。 哎，咪先，有样嘢好重要，唔记得讲啊！我哋今日嘅嘉宾未讲啊，等阵先讲埋你跟，因为咧我哋跨年嘉宾，我哋揾咗一位好有份量嘅嘉宾啦，从来冇喺手下流程出现过嘅，就有黄浩然啦。咁啊，浩然咧第一次上手下流程，咁啊会由咧Roger 啊，劍雄啊，劍雄嘅一路講到啊，講到今日嘅，係啦，同埋講佢跑步嘅，喂，一定密切留意佢啲挑戰好堅，一間晏啲再揾阿老可講啊。好啦，咁啊，一間翻有黃浩然啦，一哥繼續講啦。 係話説小弟屋企就有個嗰啲富貴竹啊，擺咗屋企，咁啊，因為即係小弟都即係有啲信風水咁樣啦，咁就舊年師傅話，嗰個位要擺風水竹啊，唔係擺富貴竹。 富贵竹 系啦，咁就摆几支富贵竹啦。咁我冇咩点打你嘅平时，咁我问哦，屋企人即系咪公公啊，定婆婆有打你，定系爷爷嫲嫲有搞啦？冇人有搞过，但系嗰支富贵竹咧又生得几靓， 即系从来冇搞过， 从来冇搞过。 富贵竹系点养噶？ 咪有一个花樽 竹咁咯， 然后摆啲水， 长期有水， 长期有水系啦，咁就添每日添少少，或者一个礼拜添啲咁样咯。咁连边个添水，几时添都唔知边个做，但佢又生得几靓。但系今年因为即系你知嗰啲风水嗰啲位又唔同咗啦，咁我就谂啊，咁嗰棵竹点算咧？即系抌咗佢又有啲可惜，但系个位 毕竟都系一棵植物 啦。系啦，但系个位又唔同咗。而家我唔知道新嗰位摆唔摆得，因为我未睇啦。所以我想知道，如果即系听众啊，你系即系有一个好嘅建议，即系哦，富贵竹可以攞嚟煲汤啊，定系片来嗱 枸杞啊， 定系话可以攞嚟整其他嘢嘅话，可以有啲咩介绍方法？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屋企啲桔咧，都系真系叶咸金桔嘅， 系好有用噶。 系啊，去到唔知道年中嘅时候，你小朋友感冒啊、失声嘅时候，就用系最好用噶。 系， 所以嗰个富贵竹我到而家都未谂到点样去处理。 富贵竹 就连今日嗰个年 啦，贵族你问我啦，我屋企系有四五个位摆咗喺度嘅。其实咧，即系当然要喐下啦。咁但系每年有啲新嘅咁样。其实咧，你修剪佢，即系正如阿一，你个谂法系好啱嘅。就咁，当然冇煲咗汤佢啦，系咪先？咁佢一路茁壮成长嘅时候，真系要理嘅啲富贵竹，要剪啦，要换水啦。其实你慢慢修剪佢咧，其实你当一个摆设咧都得嘅。 哦， 即系佢可以种好耐嘅。 种好耐嘅，如果你处理得好，种好耐。我而家其实左手伸一伸，就已经可以攞到盘。 呢日攞即刻，即系冇得讲啊！ 咩样啊？ 富豪真系富豪，真系有 真系有富贵竹啊！我屋企，得 都实放呢件事。 我屋企得白竹嘅， 我屋企竹都冇得碌啊！真系好嘢，老可富贵人家居然随身又有富贵竹啊！ 梗系啦，富贵竹我右手伸一伸，嗰棵大棵嘅头我拎唔起啫。 喂，但系你都系喺美国买嘅。 喺美國買啊！其實都華人都幾中意放嘅。 哦，係咩？即係其實 What is the name of 富貴竹？ 係啊，過年咧， 佢唔得，係咪 Rich？ 我又唔知喎， 係咪 Rich Bamboo 啊？ 定係 Wealth Bamboo？ 不如你 search 下啦。喂，一個咧，我覺得呢邊咧幾興就係譬如富貴竹，好多人買嘅過年嘅時候，過年嘢嚟嘅。第二樣咧就係蘭花。我想譬如我聽阿 V 上次分享都係。新年其实而家买兰花嘅人都多咗嘅。 哦， 系啊，啲兰花几靓，咁我都买咗。 喂，但系你哋就唔会有即系譬如今年啊维园花市、花墟花市，你冇呢啲嘢噶嘛？系嘛？ 冇噶，冇噶。 咁你嗰棵兰， 譬如越南浮会有一啲嘅铺头会，即系多啲，即系贺年嘅花喺度咯。 系啊，啊，咁我谂老何一定好怀念维园花市系咪？ 梗系怀念啦，系啊， 坐飞机翻嚟啦。 系啊，系啲拍档好啲，怀念拍 档 先。 好啦，咁啊，倾住咁多先啦。转头翻嚟咧，今个星期我哋呢个龙过蛇年嘅嘉宾 系 就有阿剑雄， 系剑雄， 剑雄好好笑嘅，即系我唔认识佢嘅本来。倾完呢个访问之后咧，觉得好投契，因为发现原来大家有好多共通点嘅，即系包括年龄上啊，我哋嘅屋企个即系小朋友啊，各样啦。咁啊，原来真系好倾。咁啊，一阵间八点半嘅新闻翻嚟之后咧，就会有黄浩然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十个月大、过往健康良好的女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炎，情况严重，目前仍然留医，她未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卫生防护中心说，女婴由上个星期四开始发烧、咳嗽和出现癫痫，同日到急症室求医，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化验证实感染甲型流感。她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一名家居接触者在女婴病发之前曾经出现上呼吸道病征。中心表示，自今个月初开始，累计已经接获五宗儿童感染流感病毒的严重个案，当中四宗未有接种疫苗，呼吁家长应该尽快带子女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长沙环游乐场年宵市场重开，食环署表示，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位于长沙环游乐场年宵市场受到强风破坏的摊档已经在短时间之内完成维修，年宵市场现已重新向公众开放。那个年宵市场今宵因为有摊档需要维修而暂停开放，有售卖兰花的档主说，摊档被强风吹倒，形容几乎全军覆没，损失大约10万元。亦都有花档话，六成莲花受到破坏，感到心痛。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艾奥瓦州友人回赠新春贺卡，致以节日祝福。习近平表示，他40年前到访艾奥瓦州，受到热情接待，至今记忆犹新。中美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可以成为伙伴和朋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祝福两国惠及世界。希望两国人民多走动、多交流，共同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贡献。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80周年，当地有纪念仪式。大約50名大屠殺幸存者重返集中營遺址，在當年處決猶太人的死亡之牆前獻花和擺放蠟燭，總統杜達亦都有到場。杜達發言的時候說，政府保護奧斯威辛集中營等遺址是為了保存記憶，讓世界不再發生慘痛的人類災難。主要紀念活動將會在稍後舉行，德国总理索尔茨、英皇查理斯三世、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等多国政要出席，以色列政府派出教育部长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非常干燥，今晚和明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年初一早上，新界仍然寒冷，年初二东风增强，云量逐渐增多，稍后至年初三有一两阵微雨，周末期间气温回升，渐转潮湿。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人说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说尊重就是给大家自由感做决定。 我就说尊重就是用心听下我点想。 不过继我说，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些从人家的角度去了解人家的想法，我们这个多元的社会才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一心眷市民，灵蛇开运，台下真时事，香港展明。 大 家好，我是万千宠爱的节目主持叶蕴仪，在这里祝大家新一年日日健康，年年幸福，开心满载，时时刻刻当然要万千宠爱，恭喜恭喜。 香港电台第一台，成年陪你开运紫薇。 住屋楼价一向是重要民生议题之一，减息后市民的买楼意欲会否增加？楼价又能否止跌回升？专家会点睇未来楼市方向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楼市变幻时》，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0日。 好多人叫佢 Roger 剑雄，仲有无数电视剧入面嘅名字，又知道佢青靓白净，个人又大只，手下留情，龙哥蛇面巨献，有请黄浩然。 上车落车，十分唔去十岁，千刀万刀，行动全日也不躲。 咦，你又在这里 的？哦，是啊，是啊， 哎呀，好得意。 嗱，咁样嘅，我真系 有嘉宾专登喺日本俾翻 佢。唔系，我已经即系我好想讲翻咧。其实本来我谂住咧，我就放假噶啦，封盘噶啦。 Long vacation 系。 系啦，咁但系突然间咧，就有同事同我讲，佢话喂，我哋会可以安排到呢位朋友上嚟做访问，你做唔做？做。 所以佢改机票。 冇错，做埋先走。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 我门口好多人叫 Roger。 冇错，我都想，我见到我想叫嘅，但系头先我又唔系几好意思啦。咁点知阿副台长啦，阿监制咧，系啦，抢住叫嘅时候咧，我都要叫 Roger 你好。 Hello， 大家好啊， 好 啊， 欢迎浩然，你好。 叫得我 Roger 嘅，年纪都唔轻。 有 Roger。 2002啊？ 我唔记得啦。Roger， 但系 Roger 系百看不厌，我想讲。 系好睇嘅，好多 系 好睇嘅，好睇嘅。 系Roger 要问啦，剑雄要问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咧，我哋慢慢再讲。咁啊，今日咧约到阿黄浩然上嚟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兴奋嘅，因为真系一位我想倾偈咗好耐嘅一位演员，同埋一位靓仔嘛。 哇！即系头先喺广播 阿叔噶啦，我已经系 我喺广播度叫佢落车，即系行出嚟咧。 系啊，有种风采， 明星真系唔同噶。 冇错， 你一眼见到，系佢啦。 同阿 Roger 行出嚟嘅时候系一模一样嘅。 有冇喺广播度生活过噶？ 冇， 定系已经喺清水湾噶啦？ 我冇啊，我冇喺我已经系喺将军 澳，将军澳 系啊，唔系将军澳 啊。但系嗰阵时我亚洲电视，我拍过广播度嘅。 哦。 是啊，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两年啦，是阿陈宝华啦， 话 简直陈宝华宝华姐啦，咁签我入亚视嘅。其实我最早入电视圈呢，其实我 系 先入亚视先嘅，亚洲电视先嘅，咁跟住先至退啲 TVB 嘅。 系。咁我哋就因为跑步嘅关系呢，就揾咗阿浩然，即系点都问一问你嘅几时开始爱上咗跑步嘅。 其实我以前呢，即系讲所谓嘅后生啲嗰阵，即系十几年前啦，我只是做 gym 嘅啫，即系净系系咁一去到 gym 就推 muscle 啊，即系推两组胸先，跟住推膊头，即系好少会做大氧运动嘅。咁我嗰阵时我国术嘅师傅阿冼浩英， 哦，冼师傅原来系冼师傅都系我哋手下留情之友嚟噶。 冼师傅咧就系佢，哎呀，你唔好成日做到，你睇下你啦，做到硬刮刮咁啊，唔得噶，你一定要做啲大氧运动。咁嗰阵时唔觉系咁有用嘅，咁直至慢慢。我谂3年前，咁啊再撞到而家嘅教练黄师傅， 系 咁啊 Lawrence， 咁佢就叫我喂跑步啦，咁啊正正经经咁样好认真去对待跑步咯， 哦、 真系 train 咯， 系所谓 train 系大约系点样样咧？ 哇，嗰阵时因为其实我认识阿 Lawrence， 咁我系报咗一个三项铁人嘅，咁啊703嘅， 你讲你啊， 系 啊， 咩叫703啊？ 即系游水游1900米，跟住踩90公里单车，跟住再跑一个半马。 哦，呢一 隻 form 就叫做 703, 咁得意嘅， 真係是但一份都 嚟啊，嚟啊， 是但一份都做唔到啊！我人生應該未試過有 咁。點解你要咁終極咧？ 冇啊，因為嗰陣時其實跟咗阿 Lawrence 之後咧，咁就佢都 train 得好勁嘅，即係佢哋成班。因為我自己覺得咧，我過咗40歲之後咧。就啲體能啊，所有嘢你會覺得哇 job 喎、啊，哇食宵夜又會有肚腩喎、啊，好多嘢你都要好留意喎、啊。再加上我之前病過啦，有個大病啦、啊，咁我自己更加注意健康啦、啊。咁我發覺要真係要 train 得勁啲，唔可以太揸流灘去訓練、啊。如果唔係就真係好似冇乜效果、啊。咁啊開始跟佢上堂啊，做 gym 啊，做一啲 high intensity 嘅嘢啊，咁。佢就本身佢我哋个会咧，好多人都玩三铁嘅，即系无论咩年纪最大嗰啲60几岁都有嘅。咁佢，不如你试一次玩703啦，咁试下玩下啦。咁跟住我就翻屋企啦，同我老婆讲啦，我哎呀，阿师傅都黐线嘅，叫我玩呢啲，会点玩啊？佢话，跟住我老婆佢唔系附和我，佢话。系啊，几好啊！你都试下。 阿太太做唔做运动噶？ 佢因为佢啲关节有啲问题，所以佢唔可以做得太剧烈嘅运动咯。佢少做嘅， 但系都会有喐动嘅。 但系少啲啦，而家因为依家仲差咗啊啲关节，咁所以佢就偏向系少运动嘅人啦，总言之。咁但系我一讲呢个嘅时候咧，佢即刻话：喂，好啊，试下你人生冇乜为自己做过啲咩啊？咁啊，跟住你要试下咯，挑战下， 我点？ 挑战下自己啊，咁样可以喂你咁嘅年纪咁挑战下自己啦，咪迟啲你喐唔到冇得做添啊咁啊！咁我就用一年时间去训练。 一年啊， 系啦，其实初头我净系识游蛙式嘅啫。因为其实我学识游水咧，都基本上学校水运会都系参加过一次半次嘅啫，因为细个有哮喘嘅，咁亦都唔会喺泳池好似电套咁样不停哔哩啵哩游几廿个堂系唔会嘅。咁踩单车啦，踩单车我系只系喺学识单车，可能喺单车径踩过一两次啦，由沙田租车踩到去大围一两次啦，唔会话踩到，因为其实90公里系一个咩概念咧？即系铜锣湾踩到去机场嘅来回啦。依家一个90公里嘅单车的概念啦，咁所以我就用咗一年时间， 我谂系啦， 5嚿零啦，咁我就用咗一年时间去做咗一个咁嘅嘢咯，喺台东，旧年嘅4月咯。还是我会不会根本就不算东西？天天那么无比，偏偏有些人着迷，这里别人总比我顽皮，我却每天每天都说要跟你。这就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而至少快乐相信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直到降落之后一定有假期，有什么了不起？你想象我豁出去拼了命走过这没了痕迹，但是我从不怕挖出落叶的心，手上有一个硬币，不想放弃，在这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而至少快乐相信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自然安心，我知道降落之后一定有交集，有什么 工添啊！ 系啊，我哋好犀利噶，我哋嗰个会啲人系有，我哋有21个人去，好似 系， 就系个单车，即系自己带埋单车去噶，系一条即系 check in 嗰阵啊，嗰啲地勤见到我哋。擘大个口系呆咗，我20几部单车即系，系啊，即系好劲，我会嗰啲人好热血噶。 我想问咧，你即系阿太太一讲咗，好啊，你去试下咁。其实咧，嗱，你知道嗰个概念90公里系有几长啊？你又知道你自己净系识游蛙式啊？咁嗰啲，你冇谂过觉得呢件事系冇可能嘅？即系哦，好啦，咁我就做啦，咁啊，即系好单纯地，好啦，我做咗佢啦，咁啊。 系啊， 喂，但系咁 人就 系 好多时 系啊，我觉得咁 即 系 入坑就系咁简单嘅啫嘛， 你用 即 系入 坑啊，系咪啊？系咪啊？ 唔系先，我问一个问题先啦。我旧年都入咗一个小坑嘅，相对于你嗰啲703小儿科啦。但我入完坑之后咧，我突然间停晒。 哦，你话跑步嗰单嘢， 我完咗半马之后咧，好似嗰啲人咁啊，考咗八级 achieve 咗嗰个目标之后， 你啱啦，我啱啱嗱，我都可以讲下分享下。我自从去年四月玩完呢一个 703 之后呢，我就一路都冇踩过单车啦。咁部单车仲卖埋添而家。我嗰陣时呢係一日我哋叫一货，譬如一货两货三货咁计嘅，我一日操三货㗎。即係可能我朝头早5点几已经入到科学园踩40K 单车，跟住摆低个单车就再跑10K， 跟住可能再返会。翻到 操水 喺鲗鱼涌，翻会就做一啲肌肉嘅训练，已经三课噶啦。 哦， 系啊，咁有阵时夜晚仲游埋水，系好癫嘅。 其实真 系 好恐怖啊！嗰个运动量之大咧。 我啱啱嗰期咧就换咗架电动车，咁啊电动车有个 app 系帮你计悭咗几钱油噶嘛，即系你入汽油同咩？我最劲嗰月佢帮我计悭咗9000几蚊油。 哇！ 即系谂下，我系 travel 得好犀利啊！即系因为踩单车嗰啲，你要去到大埔科学园啦，或者。我哋有啲叫做梅子林啊，嗰啲跑练斜路啊，即系好多呢啲地方噶嘛。咁系我系港岛区嘅人，咁系佢悭咗，佢悭咗8000几蚊、9000蚊嘅油咯。 系嗱，旧年四月至到而家呢个年几嘅时间，但我见到阿浩然咧都仍然系 keep 得好好嘅。 其实我同阿之前同阿嘉怡拍个剧啦，咁其实我系增咗10几磅。我依家其实系减紧嘅， 哦， 都仲未减晒嘅， 系 啦，因为我要演一个中年嘅角色。 系， 咁就中年啦，啲中年危机啦，即系其实我依家望翻我咁嘅年纪啦，我嚟紧出年就入伍啦，咁好多我嘅中学同学啊，其实好多时佢譬如读书嗰阵都系好瘦嘅，但系依家都依然系好瘦，啲手脚好溜，但系个肚腩 啊， 即 系 就 系 嗰只啦。 你见我今日着松身衫， 眼前有光。 我出年都入伍， 系啦，我都睇到，我上网睇到你同我同年。你同我同年， 但系你 fit 好多。 唔系，其实我 阿浩然嘅心口啊，嗰啲假，即系个假。 因为其实浩然，你系咪不嬲以前细个？嗱，你头先讲你话你系做 gym 嘅一个疯狂分子嚟噶嘛？即系最初嘅时候。 疯狂。 但系咪因为你细个嘅时候，你 model 年代都系就要 飞 只身体？ 唔系，因为其实我啱啱入行嗰阵咧。因为我其实细个身体好差嘅，我又有哮喘啦。我好记得我唔知中七临毕业嗰年，啲中学同学话：，喂，不如一齐参加陆运会啦！我话唔得噶，咁就报咗个1500米，我系最尾一个翻终点嘅，仲要系啲同学一齐嚟，一齐跑， 加油加油， 先加油咗翻终点。咁我就签咗，我做 model 嗰阵就机缘巧合就签咗杜琪峰啦，杜琪峰导演啦，咁就跟住。佢就喂你唔得喎，太瘦。我嗰阵时120几磅 嘅，吓， 但系你几高啊？ 100几咯，100， 我唔得。 系啊，咁就跟住喺入大学嗰3年里边就跟咗个香港先生，咁就不停咁样去做 gym 啊。咁嗰个 gym 有咩人咧？方中信啊， 张耀扬啊， 咦， 嗰啲张耀扬啦， 你望住嗰啲人， 哇，矮和比做啊， 大只啊，好正啊，咁啊，我要以佢为目标啊，咁就做下做下就。 所以个身形就 form 咗出嚟， 所以就慢慢会大只咗咯。同埋嗰阵时系好癫噶，食嘢，譬如我哋做完 gym 同阿方中信食嘢，咁我去到嗰阵时喺好记得就喺黄埔啊，黄埔嗰度有个会所咁做 gym， 下低就系嗰啲熟食档嚟嘅，咁我可能叫个鸡髀面。再加碟饭，即系嗰啲好食好多嘢嘅，咁后屘可能年龄到咧就去到160几磅咯，即系慢慢增到build up咗啲乜数，咁但系都试过一个阶段就系觉得太大只啦，咁就开始慢慢收翻啲，因为个个都话，哎呀，你着衫 唔好睇噶，唔系个角色都做地盘噶嘛，大佬。你谂住做地盘啊？即系个角色咁唔得噶嘛，或者即系佢，所以大家都觉得诶、哎、收翻身啦、啊，即系着西装唔好睇啊，咁即系唔好太大只啊，咁咯。 如果我而家有阿浩然咁样，我已经心满意足噶啦。 唔系，如果你要浩有阿浩然咁样，其实 我介绍我师傅俾你啊。 你喺中七嘅时候开始 check 去训练 啊 ，Lawrence 系嘛 ？Lawrence 介绍 我 师傅， 我识冼师傅得噶啦。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 时间啦，系，因为阿浩然就爆咗少少一个港岛区嘅人啦，咁你 系 咪自细就系港岛区嘅街坊嚟噶？边一区 啊？我其实由细到大都系港岛区嘅街坊嚟。 系边区啊？ 拆咗噶啦，黄竹坑咯。 哦， 我系读依个黄竹坑天主教小学嘅。 哦，而家冇咗噶啦， 冇咗， 即系而家嗰堆 铲平咗噶啦，变咗豪宅咯。 系咩村啊？嗰度？ 黄竹坑村咯。 哦，系咪即系而家地铁会经过嗰堆？ 冇、 哦、 错、 哦， 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嗰个单位系4座409咯。 系 系， 哎呀， 我因为而家冇咗啦，已经。 故居啊。 哦，咁啊，细个嘅生活系点嘅咧？ 细个嘅生活啊，屋村生活阿妈唔俾我出街嘅， 系 我记得我中一去到中三啊，我喺湾仔，我读香港邓敬波书，咁、我就 即系坚尼地道啊， 坚尼地道系啦，系啦，湾仔， 系 咁我记得嗰阵时我读中学已经唔系住黄竹坑啦，我住鸭脷洲利东村，咁、我住利东村嗰阵，我要去湾仔翻学，我中一二三我阿妈都系送我翻学 哇。 是不是很多人怕？ 是。 是啊。即我妈是啦、我妈的宗旨就是说你过了18岁我就什么都不理你。 是。 那真的是的。我过了18岁我曾经吃过烟，我妈都没有理我。 我以为你有他不知道。 我现在是戒了啦。我妈只会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啦。但是做阿仔你不会听的嘛。得啦得啦，那你怎么不 明白的。 但是当然是不好啦这件 事。 是。是。那你是你的样子是像乖仔的。 我都乖得滞嘅，个个都话乖得滞嘅。 哦，系啊， 因为我细个 你啱啱唔出得街玩嘅人，你曳得去边啊？即系你好难曳到噶，因为通常都系出街玩啲人先会惊你学坏，咁你都冇时间出街玩，咁你乜都冇啦。 咁你喺屋企搞咩啊？ 冇嘢搞噶，好闷噶。 你冇温书咯，补习。有冇兄弟姊妹啊？你 有阿妹咯、啊，我妹好乖噶，因为我曾经试过。叫做真係大個少少啦，都會去飲下酒啊！我嗰個年代好興嗰啲任飲嗰啲吧啊嘛，咁、又讀緊大學，成日同阿媽講話出去 做 project， 係做 project， 你都試過啦，因為你同我一定好似嘅 做 project 係啦。咁其實出咗去飲酒啊、拍拖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同啲 friend 玩啊，即係因為僆仔嗰陣已經禁固得太犀利啊，出咗去玩咯。咁我妹嗰啲係見到有陣時我飲醉酒嗰啲咧。点解会咁噶人生？点解会饮醉酒噶？即系我妹系老师嚟嘅， 哦， 系咩话？ 好老师， 而家都系， 而家都系老师嚟嘅，即系佢好老正噶。我妹咁啊，相对我系贪玩嘅，即系有都会去玩去饮酒啊，去 chill 下咁嘅。 系咁啊，四个有咩做咧？如果唔出得街嘅话，喺屋企做咩咧？ 砌模型咯， 系。 我以前好中意砌模型嘅，我以前好中意即系咩模型，咩模型都。 你咪嗰啲高达 高达嗰啲 friend 有高达啊，有车啊。 有冇超想要塞噶？ 超想都有一轮玩过嘅。高达咧，我曾经系即系租一个仓摆好多，即系去日本我同我试过。 嗰、那个你有冇睇啊？喐嗰个高达。 即系香港 有、 啊、 有，有那個、 你讲喺 日本、那個， 我试过同我老婆去初头先未结婚啊，咁跟住去系台只咁大只嗰啲高达翻嚟嘅 ，hand carry 喎，惊砸巢佢个盒， 系四十寸电视 入边啲嘢唔紧要，个盒唔可以拆 嘅，好癫嘅， 系 以前咯。星があるなら巨大な敵を撃てよ撃てよ撃てよ正義の怒りをぶつけろガンダム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ガンダム立ち上がれ立ち上がれ立ち上がってまだ絶望に沈む悲しみあるなら恐怖を払って行けよ行けよ行けよ渦巻く獅子を燃やせガンダム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ガンダム心があるなら平和を求めて飛べよ飛べよ飛べよ銀河へ向かって飛べよガンダム。 即系喺做开始嘅时候咧，我都话同阿浩然咧有一种啊惺惺相惜嘅感觉啊，就因为大家嘅志趣咧。是比较接近的，原来他都喜欢砌高达的。 哎哟。 你都喜欢砌高达的嘛。 我曾经有段时间沉迷的。啊、即是有学人玩一下甚仙、啊。 甚仙啊抛光 啊, 啊。玩一下这样啦、 啊。现在呢 现在没有啦。 驱往二啊。 我有时回到家见到旧屋即是回旧屋的时候见到哇这些高达都砌得挺核突的。 咁啱啱咁大扫除未送埋佢啦。 哎我妈成日问我几时抌晒佢。 好啦转头回来继续王浩然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两集萧叔叔咧都同大家讲紧美国新任总统 Donald Trump 咧嘅就职演说里面，睇下有啲乜嘢 items 咧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当系一个学英文嘅教材啦、题材啦，无论。 你嘅政见系咪同佢接近都好啦。今日咧，我哋再睇有啲咩句子，有啲咩字咧系好值得讲嘅。上一集咧，我哋讲过佢嘅 speech 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weaponization， 去武器化，将一啲嘢当作系一个武器，而嗰啲东西咧可能系啲公权力啊、法律啊之类嘅东西 weaponization。咁我哋讲另一个字咧，亦都系咧同 Donald Trump 嘅政见是接近的人里面很常用的一个字。我们看一看这个句子，他说 For many years, 在很多年 The radical and corrupt establishment has extracted power and wealth from our citizens. The radical 极端的 and corrupt， corrupt 就是很腐败，就是似极端思想的又很腐败的 establishment， E-S-T-A-B-L-I-S-H-M-E-N-T establishment， 即是类似一个固有的掌权的阶级，即是包括所谓职业的政客啦，捐钱给这些长期职业政客的一些商界的人物啦，商界的 interest 啦，或者包括这些商界的人拥有的传媒啦。通常呢，这些这样的人或者这个这样的体系里面的人呢， Donald Trump 这些人就会叫他做 The Establishment。咁呢個係大家要留意喺美國政界近呢十年咧，都好常聽到嘅，就係、是、the establishment。通常用到呢個字咧，都係對呢啲人物、呢啲機構持一個好批判性嘅態度去對待嘅。留意呢個字啦。好 ，so 佢話 ，For many years, the radical and corrupt establishment has extracted power and wealth from our citizens。用字用得好強硬嘅，佢就話呢一啲體系裡面嘅人has extracted power， 从我哋嘅 citizens， 从呢个市民里面咧攞咗或者偷取啦 ，extract 即系抢咗啲东西 ，power and wealth 权力咧同埋财产。好啦，咁呢一集同埋上一集我哋讲嘅呢两个字咧，大家都记住啦。通常咧喺美国嘅政见比较右翼啲嘅人咧，会用到 weapon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咁当然我哋迟啲有机会咧，亦都会讲下咧同 Donald Trump相反政见的一些人，即是一些比较左翼啦，同埋是美国民主党的一些人，他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比较新的英文字句。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手下留情跨年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浩然。 咁啊，即系好多时候喺屋企， 好多时候喺屋企过嘅。 你系你砌模型去到咩境界嘅？即系你会唔会搞埋嗰啲喷色啊？ 会咩喷枪啊？ 光啊？咩做咩做光啊？ 笔啊嗰啲，即系情景我就冇乜嘅。我主要系 抛光啊， 系啦，冇错啦，即系车多咯，因为 渗线啊， 系啦，渗线，即系嗰啲门边嗰啲线渗啊，转延下嗰啲咁咯。 咁即系其实。阿媽係會俾你去做呢啲嘢嘅，即係你買模型都要錢啦，但係阿媽就 唔介意，都會嘅， 但係只要你喺屋企就 係啦，喺屋企咯嗰陣時就， 即係個妹又唔砌嘅喎。 唔砌噶， 即系你自己玩啦， 咯，系我自己玩嘅啫。哎，我仲有玩我阿妹咯，得闲搞下佢啊，啲阿哥最兴啊。 但系差几多年啊？ 佢差我两年咯。 哦，咁啊，即系其实好近嘅。 系啊，近嘅，近嘅，但系好中意搞搞震啊，搞落去喊啊嗰啲咁啊。咁同埋我僆仔嗰阵，其实我好多表兄弟姊妹嘅。 系。 咁我阿妈有九兄弟姐妹嘅，咁我好多老表嘅，咁成日搞啲老表，啲老表成日嚟屋企玩噶嘛。 媽咪係咪最大啊？咁 媽咪第二。 哦，咁啊，真係有一抽係啊， 即係試過又 將好大個啲垃圾桶啊，將成個表妹得咗落，即係又話咩呃佢個頭落廁所沖水嗰啲咧，即係好多呢啲變態嘢嘅，即係好曳嘅嗰陣時。 係，但你又唔係嗰啲曳，即係你調皮啫。 係啊， 賭蛋啦、 啊。 不過阿伯母唔俾你出街玩又合理嘅，即係佢都會見到你係一個活躍嘅小朋友嚟噶嘛。如果放咗出街， 係啊，同埋可能佢驚我 即係出事嘅喎。 我把口係好臭嘅，成日撩人嘅以前，哦、即係成日撩啲。表兄弟姐妹啊，嗰啲撩佢哋啊，即系口不择言啊，咁、即系可能我依家谂翻系，佢可能如果唔系佢咁样禁锢我，可能我俾人打死咗咧。 系、你嗰阵时，同埋嗰啲阿妈咧，嗰阵时好惊你落去屋企楼下俾人踢入会噶嘛。 因为 冇错啦， 以前社团好劲 噶嘛。我试过咧，因为其实我发育系迟嘅，我中四啊开始先发育嘅。 你先高 系啦，先高嘅，先高成个几头嘅。我试过落去楼下买嘢。买外卖帮屋企，跟住有啲人就话：喂，有冇钱啊？攞钱嚟啊！我冇，搵到一蚊大家除啊！ 哎呀， 系啊，跟住我话冇啊，都系咁。其实我袋有好多钱嘅，可能嗰一刻已经中定咗我做演员，即系扮晒嘢冇。咁跟住后屘过咗嗰年暑假咧，我高咗啊嘛， 系。 因为其实嗰个系后尾啦，嗰、那个系我大排档，我有一个朋友系做大排档嘅，你识咗喺嗰条村里边，嗰啲系佢伙计嚟嘅。 哦， 即系其实嗰啲人都系冇乜嘢嘅，只不过佢真系玩下你啊，问下你有冇钱啊咁。跟住后尾第二年我见翻佢哋咧，我系 后佢戆高头， 戆高头望翻我咯。 即系你又话 高咗好多， 有冇钱啊？ 高咗好多， 你问翻佢有冇钱啊？ 我望住佢， 一蚊打除， 记得个。呢、這个故事系跟住后屘，即系嗰个朋友，我依家都仲系朋友嚟。系 啊，你仲行过有冇问佢攞有冇钱啊？嗱，问都问打锤啊！ 佢记低呢样嘢嘅，佢哋嗰班人系。 虽然系唔系成日出到街啦，但系你嘅童年生活都几开心 的。你其实都识到很多朋友噶，系咪噶？ 我系幸福嘅、哦，因为屋企人都锡嘅、哦。即系虽然唔系乜嘢，比小康仲都唔系叫小康啦。即系咁，但系 OK 嘅，屋企人都俾好多资源我。咁、譬如话补习啊，学嘢啊，学画画啊，学游水啊嗰啲，即系佢哋都俾好多资源我嘅，同埋都锡嘅。其实， 嗯， 咁即系开心嘅。 系咁，你喺学校活唔活跃嘅咧？ 哇！學校啊，都參加好多學會嘅。 嗯， 我好記得，我都係 JPC 嘅副會長嚟嘅。 哦，少年警 巡，少年警巡，我有本證啊， 我都有。 係啦，咁但係咧，我哋即係每年少年警巡都會搞好多活動噶嘛。咁我好記得我間學校，我係鄧鏡波孫，係男校嚟噶嘛。但係我哋代表我哋嗰年嘅學校去參加 JPC 嘅聖誕聯歡會咧，我哋嗰邊係有一半係女同學、女生、女仔嚟嘅，即係通常以前嘅男校嘅人， 冇錯， 參加咁多呢啲活動都係，你搞啲咩啊？係 join school 咯，你都係啦，應該係 覓食啊嘛 ，join school 啦，咁樣係咯。 喂，你哋嗰頭咧嗱，即係側邊都幾多男校嘅，譬如華人啊附近啦，上啲啦，下邊就嗰啲鄧兆堅，鄧兆堅係咪男女校嚟㗎？ 男女校， 男女校。咁你哋呢一班？呢一堆學校係咪就係成日都會一齊猜啊？定係點樣樣噶？即係 join join school 啊嗰啲， 譬如聖 Francis 啊，我哋隔離噶嘛。 每一間男校嘅附近 都 有 一兩間女校嘅。 啲咩聯校歌唱比賽，勢必參加。 哦，你有玩㗎？ 要玩下啦。玩下啦， 咁你有咩首本名曲噶？ 我好冇啊，而家都冇啦。因為其實我初頭簽啊杜琪峰先生，我係諗住唱歌嘅，佢係啊。咁後屘我發覺，哇，唱歌啲人咁勁嘅，咁佢不如你拍住戲先啦。 哦，係啊。 跟住拍就拍到依家咯。 哦， 係啊。 咁你當年譬如最中意唱邊個啲歌啊？主要 即係有冇參加過邊個比賽係用用啲咩歌 咁？我嗰個年代都係嗰啲噶啦，阿校長啊，阿 Leon 啊，嗰啲咁噶啦，個個都係唱依啲歌噶啦。 係，即係你都會唱嘅。 唱下咯。係，即係以前係。会觉得哇好容易啫，但系依家唔系喎，好劲喎而家。 你有冇攞过奖噶？咁嗰啲比赛， 我好似喺学校即系掹车边攞过一年奖咁咯， 系 掹车边攞过一年奖。 咁对于呢一行即系演艺圈啊、拍嘢啊、影相，当时有兴趣未嘅咧？ 冇噶，因为其实讲真嘅，啱啱开始入行系点样咧？因为有啲朋友。通常都係喺 Poly 做讀 design， 咁好多嗰啲畢業 show 啊，咁朋友搭朋友就叫你行下 show 啊，跟住通常畢咗業嗰啲同學出咗嚟就會做記者啊，因為以前報紙仲有報紙啦，咁會有啲咩 fashion 嘅版啊，即係會定期每一期都好多雜誌又有報紙又有，就會揾一啲 model 去著啲衫去影相啊。咁佢哋畢業 show 就哦朋友嘅朋友又介紹你去，你有翻咁上下身高就行下 show 啊咁樣去做佢哋啲畢業 show 啊咁樣，咁就俾杜琪峰睇到咯。 哦，就因為咁樣。哦， 咁嗰陣時你係讀緊咩㗎？ 嗰陣時我讀緊 IT 咯。 嚇， 係啊，嗰陣時我就讀緊 IT 咯。 即係已經讀諗住向呢方面發展嘅，其實係咪咧？ 其實嗰陣時嘅我就係、是，唉，邊科收咪讀邊科咯，係啊，即係其實我嗰陣時我想讀 business 嘅， 嗯， 咁我 IT 都擺到。即系唔系头五个志愿噶啦，咁佢收你，咁你咪去读咯。即系冇谂咁多嘢，因为以前心谂就系稳稳阵阵咯，可能纪律部队咯。系啊， 咁你又有身高， 系啊，曾经谂过纪律部队咁咯，即系安安稳稳，冇乜嘢咁样，即系冇乜挑战，我又好闷嘅个人，咁咪一路做咯。咁但系后屘。即系入咗行，咁就开始另一个世界咯。 嗯， 冇谂过喺你嘅演艺旅途入边做翻好多次纪律部队。 系冇错，兼职系 咯， 系啊。 你都做匀晒唔制啦， 系噶，做匀晒。咁第一个就做消防添啦， 系啊， 消防 局。 系消防局。 系啊。 这夜又在梦醒听歌，岁月悠然流逝，悄然得知。想起与你细说旧梦，感叹着世事如棋。多么的想你，再揭着从前赠我的笔记，星空远看，回望极远旧事，感觉仿似是一出出地。温馨的主角是你，伤心的主角是我，此刻想起你，愿再挽手一起。无奈你早经飘远地，仍然是多么喜欢你。这刻可否想我？岁月在燃烧，此刻想你。这夜又在梦醒经过，岁月悠然流逝，悄然不知。想起与你细说旧梦，感叹着世事如棋。温馨的主角是你，伤心的主角是我，此刻想起你，愿 再挽手一起。无奈你早经飘远地，仍然是多么喜欢你。这刻可否想我，岁月在燃烧，此刻想你。 因為他第一套即係俾大家認識的電影就叫做《十萬火急》，所以我揀了就係昨晚的《歲月燃燒》啊，繼續燒一下先啦。咁聽晚唔好意思啊，喂，聽晚咧就繼續有阿浩然啦，同埋咧開始會講到他點樣入行啦。咁啊，佢一路咧就陪到我哋咧過新年嘅。嗱，我想講咧。其實我認識阿黃浩然嗰陣咧，我就當然我知道佢大隻啊，即係應該成日舉鐵啊嗰啲啦。但係我聽嗰、那個即係訪問當中，佢講話佢曾經玩嗰個唔知703定70幾咧。其實我係嚇一嚇嘅，因為聽翻佢講嗰一年啊，嗰、那個地獄式嘅訓練咧，同埋嗰陣時佢都即係佢都唔介意透露佢個年齡啦。其實佢都40到問嘅啦嘛。人生突然之間玩咗一場咁堅嘅嘢咧，我係深深佩服嘅。咁啊，即系啊，新年有將至啦，我哋通常有立志呢样啊，又立志嗰样，我仲记得、 哦、大家可以听翻两个礼拜 前，言犹在耳啊，唉，瞓多啲觉啊，同埋 减肥啊， 减肥啊，诸如此类啦、啊、好啦，阿老可，你都系嗰啲即系铁人啊，毅行啊嗰啲噶，你最劲嘅。 我全部都好業餘嘅啫，千祈唔好吹捧到我咁樣。 係啊，喺我哋呢度你係專業㗎啦。 你有冇啲操得好勁？你有冇試過啲操得好勁嘅經歷㗎？ 其實咧，我覺得即係當然阿浩然玩嗰個係即係幾極致啦，即係淨係講嗰個長度啊，或者個要求咧。咁你要練一年啦，即係呢個第一個嗰個堅持啊，同埋嗰個耐力係好緊要嘅，因為嗰一年裏面可以出現好多唔同嘅藉口啊，或者要出現好多可能啊開氣喎、啊，咁點算啊咁之類嗰啲，即係唔可以唔放棄咧，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嘅，即係我想講，即係為咗呢個比賽，即係好多人玩比賽或者挑戰嗰啲咧目標咧，其實真係犧牲好多嘢，我想講犧牲好多嘢，唔係個體能上啊，係身邊嘅可能係譬如家庭嘅時間，又或者佢嘅取捨係有啲唔同嘅。咁我即係過往，譬如咧，我玩嗰啲尤其係疫情期間咧，我唔係話嗰個嗰、那個野山菜嗰個長度係挑戰到我，而有因為咧疫情期間咧，我哋唔可以大伙而一個，即係譬如啊唔知有幾千人一齊出發，或者係有幾百人一齊出發噶嘛。 係， 其實當時咧好多即係一啲嘅搞手咧，佢哋嗰啲單位咧，佢就做咗一個咧，就叫做咧，你哋要自己行。 系， 即系只系近日啦，喺香港上嗰套电影嘅啫。 四大径系啦， 系啦，系啦，即系都系越野山菜，但系个要求就系你唔可以有 support 咁样。咁我喺疫情期间其实参加咗三个呢啲比赛。 系， 咁即系你自己跑完之后报翻个 record 俾佢， 报翻个 record， 唔可以有支援队。 其实唔需要支援队，你自己谂掂佢啦。即系总之你系、哦、正如阿一所讲，我俾翻个数据佢。边年边月几边日，我喺边度起点？咁、 哦、 因为而家嗰啲咁嘅，即系嗰啲数据咧，系好清楚同埋好先进嘅啦。 系 可以话唔差好少。第一啦，咁咧跟住就即系其实嗱，身体嘅练习要好紧要啦。 嗯， 即系自己追时间好紧要。但系我玩过三次比赛嗰度咧，我系预期唔到我自己嗰份挑战， 系 就系、是、恐惧啊。 嗯。 即系过往玩 team 或者有 support 嘅时候咧，我知道，譬如我行三个钟之后咧，即系途中亦都因为嗰个系集体，即系大家一齐比赛嘛。 系。 咁其实你行嚟行去，你侧边都有好多人噶，跟住仲互相加油啊，有冇嘢 support 大家咁之类嗰啲。但系当时嗰三个比赛咧，我系好惊嘅。因为涉及要行到夜晚啊嘛。 系。 咁喺夜晚，跟住又自己一个喺个山径嗰度。 哦。 哎呀！ 是啊，即是四围都冇人，黑咪掹，只要有少少声。咁再加埋系咩呢？小弟啊，有一种呢，唔知有时一做运动或者要求自己太高嘅时候呢，系好容易出现一个幻觉嘅状态。 好似听你讲过啊， 因为啲糖分低啊，即系好容易有㗎。即系其实我挨到超过15个钟之后啦， 咁又因為嗰十五個鐘不停喺度 burn 你入邊啲嘢噶嘛， 係， 咁你啲指數入低噶啦嘛，啲指數一低嘅時候，你又開始，咦，點解前邊好似有啲嘢飛過咁樣嘅？ 哎呀，人生走馬燈， 係啊，冇人生走馬燈，咁但係我知道係幻覺嚟嘅，我知道係幻覺嚟嘅，咁咧我就喺度克服自己，我話嗱幻覺嚟嘅。行過去啦， 睇我唔到，睇我唔到 嘅，玩過嚟嘅， 係啊，係啊，玩過嚟嘅咁樣，咁我就玩咗幾次嗰啲，即係自己一個嘅嗰陣時嘅比賽，咁啊跟住喺山賽嗰度，我真係好恐懼，但係咧，我自從玩咗啲三次比賽之後咧，我冇咁驚呢一個嘅黑夜。 哦，喂，但係你有冇嗰種狀況就係咩咧？嗱，即係又要操啦，又要捱更底嘢啦，又要有幻覺啦。你会唔会玩完之后以后都唔想再玩嘅？ 我唔会。 哦，你冇呢样嘢啊？ 系啊，其实咧，阿浩然咁样挑战开咧，佢一定有下次嘅。 但系佢话佢停咗一年冇玩咯，又 系啊，但系佢个心攞攞乱嘅。 因为咧，我近排咧，其实咧，我系面对紧同一个状况啦。其实今日咧已经系讲紧年28啦。如果大家咧即系香港啲跑友咧就知道咧。其实9号呢就香港马拉松就你㗎喇。咁去年如果大家有听小弟嘅即係喺节目当中讲呢人生呢我就第一次完成咗一次半马嘅。咁当时呢我就肯係唔係好似阿老可或者浩然嗰啲训练啦但我都相当积极训练嘅。即係一个礼拜跑两三次 10K 啊跑深浅南啊即係 10K、15K 一课啊即係同埋成班跑友阿嘉怡啊即係我哋一起呢其实都操得几行啊！因为我都有啲惊，人生第一次跑半马，话得唔得噶？咁样好啦，咁结果咧系后续嘅故事咧，我冇乜机会同大家讲啊。其实跑完嗰次之后咧，我跟住咧，即系由旧年嘅二月头至到今年嘅年初咧，我怀疑我冇再跑得多过十次步嘅。 嗯， 有少少咧就系、是，喂，我都完成咗啦。咁啊，唉，即係人生唔使咁辛苦嘅。咁同埋咧，嗱，咁當然好多理由啦。咁中間有電影宣傳，有電視劇宣傳，跟住又劉旅行又要走嚟走去。咁我就放慢咗腳步。好啦，其實咧我係有報今年嘅。咁當嗰、那個啲號碼報啊咩通知書準備嚟嗰陣咧，其實我都係諗住，唉，不如算啦。咁但係好衰唔衰咧？阿周嘉怡咧就同我讲过，喂唔得噶，报咗名就要去跑。 系啊，我同意啊，真系要去跑噶。 我、 啊、 其实 所以我从来唔报名咯， 因为咁我咧就喺大约应该系上个星期啊，即系我哋上个星期咪讲食嘢嘅嗰日，即系嗰日朝头早咧，我先正式咧就叫做训练翻跑翻六七 K， 即系当然状态奇差啦。咁而家其实我有少少 Sam 虚嘅，就因为仲有十零日嘅时间咧，就要应付呢一个半马嘅赛事。咁我都同自己讲噶啦，嗱，一定就唔会破到旧年嘅纪录噶啦。咁同埋咧，我都系谂住完成到轻松跑就算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帮我打气啦。我都有啲惊，真心吓，真心惊系。 同埋我觉得咧，参与任何比赛咧，带住一个放松嘅心情啊。队长，你嗰、那个譬如。即係打破紀錄嗰個咧，係一個心魔嚟嘅。 哦，我冇啊，我預咗唔得㗎。 同埋 你可以打破最慢嘅紀錄，即係調翻轉諗，可能都 低處未算低， 都 係 開心嘅事情。 千祈唔好俾個框咧框住咗你。 係 因為我試過有一年咧，我個狀態唔係咁好啦，即係賽前，但係我係跑到最好嘅成績嘅。 哦。 系啊，唔够瞓啊，嗰啲所以系个意志。 我九号之后话俾大家知咩状况啦吓 ，OK， 系、 啊、 好啦， 系唔好上巴士， 开咗呢个题添，唔好上同埋猪笼车系啦。好啦，听日咧就继续有黄浩然啦，我哋即系大锤仔咧继续有浩然嘅访问啦。咁一间翻嚟咧，阿老哥有41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一名早前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的港人，预计今晚在保安局专责小组成员陪同之下返港。另外，仍然有10名港人身处海外，当局希望尽快可以营救他们回港。他說營救行動的最大困難主要是需要依靠當地執法部門的協助才做到。農曆新年將至，郭俊峰預計由明日年29至到年初七，一連八日會有730多萬人次進出香港，其中初二全日、初三上午和初五下午 預計會是出入境高峰，入境處會減少前線人員休假和加開櫃位等應付人潮，呼籲市民和旅客盡早規劃行程。地政總署公布一幅位於大圍美田路沙田市地段第651號的用地，以6億600萬元批予新鴻基地產旗下的瑞恆有限公司，那間公司為出價最高的投標者。這幅住宅地共接獲6份標書，地盤面積大約為3600平方米，指定作私人住宅用途，最低的樓面面積為10800平方米，而最高的樓面面積可達18000平方米。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局勢持續惡化，反政府武裝 M23 運動已經控制北基五省首府窩馬。當地傳媒報道，武裝分子與政府軍經過幾個鐘頭戰鬥之後，街道現已恢復平靜。民眾拍攝的片段顯示，武裝分子在窩馬的主要街道巡邏。路透社引述居民說，城內一片混亂，部分商店被搶掠。報道又說，政府軍和聯合國維和部隊的部分人員仍然控制機場。烏拉圭軍方表示，武裝分子下令政府軍在當地星期一凌晨之前投降，100名政府軍士兵已經將武器交給聯合國駐剛果穩定特派團的烏拉圭部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非常干燥。今晚同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年初一朝早，新界仍然寒冷，年初二东风增强，云量逐渐增多。稍后至年初三有一两阵微雨，周末期间气温回升，渐转潮湿。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小弟许正。咁喺蛇年啦，我哋都要伸一伸我哋条蛇腰啊，咁啊多一啲嘅喐动吓，喐下我哋嘅筋腱啊，吓灵活灵活系嘛，咁就好似咩咧，灵蛇出动咁啦吓，对身体吓，对各方面嘅生活都更好。恭喜恭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喺年廿八咧，我哋一啲都冇偷懒噶，亦都未睡晚收炉噶。咁啊，老何咧就仲介绍咗一位啊，亦都系跨年度嘅415嘅嘉宾吓，何生介绍下啦。 系啊，冇错。咁啊，2025年咧，希望我开条新嘅线啦，415。咁啊，仲要系咧就系女人天下嘅篇章嚟嘅。 哎呀， 咁我希望尽量揾到够十位嘅女士咧，可以喺2025咧分享一下女士如何而家看世界，同埋佢哋个。处理家庭事嘅应该系点样做噶？ 系何富豪嘅目光跟我們很不同我哋好唔同啊！唔知啊，嗰种感觉真系看世界啊，一览众山小啊！ 唔系，同埋我都觉得咧，同个即系我哋个节目里边有啲互相呼应啊嘛。即系你都知道啦，我哋譬如男人环节里边咧。都受好多冤啦，係咪？咁都要有啲女士嘅聲音，即係咧，平衡翻先得噶嘛，係咪？如果下下咁多阿全，係咪？ 真係恩談語老旁啊，係啦。喂，咁啊，介紹我第一位先啦。 好啦，咁啊，2025第一位我哋嘅女嘉賓咧，佢個名字叫做 Grandy 啊 ，Grandy 就係 Grandy 嚇。咁咧，佢咧就我喺一陣間開場嘅時候，我哋都唔知點界定，因為咧佢就嚟咗。三環市八年嘅啫，咁我就嚟咗三年幾咁樣，咁所以咧佢都係有一種好香港嘅，仲係有香港嘅味道喺度，所以會提及好多香港嘅嘢嘅。 咁、我哋聽咗先啦。 再四一五，我和你， 你和我， 好好過活。 2025年415呢一个环节咧，同大家预先公开咗啦，就系、是、头嗰段时间咧，会主力咧讲下女士一啲成功嘅女士或者系女士嘅角度。咁我今日咧第一位嘉宾咧就好同声同气嘅感觉，因为咧我哋又未系咪我哋未列入去呢一个嘅老华侨啊 ，Granny 你好， 你好你好，老华侨应该未到吧？八年喺呢一度应该都未到， 系华侨华侨都。哎呀，唔知好好含糊啊！啲角度，咁我就嚟咗三年冲少少啦。咁、你就嚟咗大概系八年啦。 八年。 个八年之前点解会咁突然会过到嚟三藩市生活咧？系因为家人啦、啊，因为爱情啦、啊，因为事业啦、啊，系为咗边一方面咧？ 为咗爱情嘅。我老公喺美国大嘅，咁嗰阵时系2008年就飞咗翻香港追我，我哋2009年结婚，咁就 stay 咗八年喺香港，咁但系八年佢每一日都唔中意，因为你喺美国长大会觉得啲地方好大，跟住觉得啲空气好好，跟住又唔会流汗，佢翻到香港就日日都系投诉，我啲朋友咧系追佢 Facebook 睇嘅。每一日咧都會鬧、 啊， 每一日就話哦架巴士唔等我，開走咗，係、 哦、即係啲 culture， 佢啲 culture 係入唔到，同埋佢好唔習慣香港係星期六日要翻工。咁同埋佢放咗工之後咧，老闆會 call 佢。咁美國呢一度係唔會咁做噶嘛。咁所以佢就每一日都好唔中意香港。到佢2014年嘅時候，佢就有一個機會可以過澳門做嘢。咁嗰陣時佢去澳門做嘢嘅時候，佢就已經同我講話嗱，我個約係2年嘅啫。咁兩年後，我哋一定要翻美國噶啦。兩年內我俾你做乜都得。咁嗰陣時就係、是，所以我哋就2016年7月1日就搬嚟美國。 你介紹下 Granny 嗰個本業啦，做嘢先，咁啊就開咗個愛情篇啦。咁有一個男士喺呢個美國住開噶嚇，咁啊跟住過香港，為咗追求阿 Granny， 為咗愛情中曬嘅。即係如果你話套餐嚟講咧，剔曬，咚中咗九成啦。即係生活節奏、空氣、工作嘅態度咁樣。咁當時係咪因為佢做咗呢個行為而感動到你？先下手为强一下 不是，其实他本身是最初是想着留2个月的啫。其实到2个月之后，他就问我，不如你跟我回美国。我说 拍拖傻噶，做乜要跟你翻美國？嗯、我係接受 long distance 嘅，因為我以前個男朋友係英國嘅。 都是 long 啲 ，long 啲嘅，我是好接受 long distance， 因為我唔係啲係 好需要男人喺身邊， 唔係，即係我唔需要係你日日要見住啊，因為我係比較獨立嘅女仔嚟嘅，即係我唔需要日日要見住嗰啲咁嘅，咁所以但係佢就話佢接受唔到，佢、 哦、 就驚我俾人追咗。咁跟住佢就係留低，淨係帶住一個行李喺香港就 stay 咗喺香港，揾埋工做。佢其實唔夠七個月就求咗婚啦。 嗯， 跟住我哋嗰年就結埋婚。 咁你算唔算係一個都對愛情有憧憬，或者係比較都涉獵得多啦？我未講阿 Grandy 個行業先，你會唔會係涉獵得多，所以掌握到即係對男士嗰種啊幾個月啫喎？即係如果你話啲之前每一聽完 Grandy， 你會衝動咗啲啊？咁 其實我都有問自己。系， 因为唔知道结婚啊， 系啦， 系拍，即系去美国生活啊，好大件事啊。 嗱，因为嗰阵时候我觉得我未必会去美国生活噶嘛，佢已经系选择咗留喺香港嘛。 嗯， 咁嗰阵时候我又未觉得话我要谂要去美国呢样嘢嘅。 系， 咁所以同埋嗰阵时候，我爸爸系有 cancer 啦，有长期病患啦，咁、okay. 所以其实佢都系想我哋系佢健康嘅时候我哋结婚。咁同埋有其实好多样嘢係真係 timing， 因为咁啱佢个嫲嫲过身，咁佢哋福建人呢有个传统嘅，一系呢就你嗰年结婚，一系就要守孝三年，咁所以呢我哋就唔选择等三年之后先结婚啦，咁、 哦、 加上所有因素，咁佢係09年2月求婚嘅，咁、我哋就09年就11月结埋婚啦，咁、所以就其实又真係 timing 时间，你问我係咪諗得好清楚同呢样相处咗，咁但係我会觉得佢係对我屋企人好好嘅，同埋佢真係为我放弃咗好多嘢嘅，咁、所以交付俾佢。 即係你两个喺爱情呢一段嘅关系嘅一開始啦，咁啊，即係嚟到香港再生活啦。雖然係一個劫，咁會唔會係因為就係上天 安排咗？但係嗰陣時你話諗會唔會要去美國呢？因為嗰陣時我阿媽咧有講嘅，結婚嘅時候你冇三五七年，你都唔好帶個女走。 第時阿女問我爸爸呢個好唔好咁樣，我就話係點咧？如果譬如用翻你頭先講嘅故事，阿女你衝動咗啲咧。鎖翻個房門啊！等我幫你處理。 係啊，所以嗰陣時話你冇三五七年，你唔好帶我個女走啊。係 係係。 咁所以其實我哋走嘅時候第八年。 係。 咁我老公就話我兑現咗我嘅承諾啦，同、我外母我兑現咗我的承諾啦咁樣。 係 同埋嗰陣時都有基於因素係我爸爸嘅身體，因為中間有反覆性，咁所以又令到我哋即係會諗會卻步，同埋我哋會覺得喺香港嘅事業又 OK。 嗯。 咁。又未必一定要翻美國啫，咁嗰陣時其實真係冇諗呢樣嘢中間。 有冇因為即係成為咗夫妻啦？ 嗯， 香港、美國兩個地方啦，即係雖然你話十零鐘頭飛機 OK 嘅，咁樣即係時差問題 OK 嘅，有冇因為咁樣即係個點同點之間有啲嗌霎，甚至係去到一個唔係咁好嘅狀態咁樣？ 咁又冇嘅，其實我哋都有體諒。佢嗰陣時話決定翻美國咧，我同佢講話不如。我兩邊走啦、我半年香港，半年美國，咁我又唔使放棄我自己嘅事業。咁佢話佢唔得，係啦，佢唔得。 即係佢係要佔有你100%嘅男人嚟。講到咧事業，即係除咗親情，喺香港嘅事業，喺我見到你嘅工作範圍咧，有幾個 hashtag 出現咗嘅幸福感，因為佈置一啲場地係好靚。咁呢一份幸福感會唔會係基於係你之前嘅？一啲工作上啦、啊，即系香港嘅事业啦、啊，所以过到嚟美国呢一边，咦都做到咁、样，呢个事业点样开始 我自己唔系读书嘅材料嚟、真系读到中我就知道自己唔会继续读噶啦、我同我阿爸妈讲， 我唔读得 嘅，你系啊，你 字化开 啊，系啊，我真系读唔到书。咁嗰阵时我就话我要读时装设计，咁跟住我阿爸话得，你可以读，但系你一定要读埋个电脑。我仲记得嗰间电脑。好似叫老顽童啊， 哇， 30,000多个course， 一个 course 啫、 好似系三个月噶咋，翻135嘅，翻三个钟朝头早，有学砌机啊，学 Flash 啊，Dreamweaver 嗰啲，我同我个伴娘一齐读，即系我而家伴娘好朋友啦，我哋日日系打机嘅去到，因为其实入边50人，46个人都系男仔。 得四个人是女仔，其实不会有女仔读这些东西的。咁跟住嗰阵时就因为是为了我老豆，因为我老豆会觉得读设计是没有出路，他因为我喜欢，所以他给我读，他又想希望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事业啦。咁嗰阵时我就因为我自己有学琴，我朝头早喺琴行，我自己钢琴老师个琴行度帮手做，帮佢睇铺嘅。咁所以其实嗰阵时系我就会觉得读时装设计，我希望梗系做翻呢样嘢啦。咁但系之后我冇做琴行啦，我就一路做 sales 嘅，有做过赤柱啦、山顶啦、啲 souvenir 嘅 sales 啦，都 系卫生嘅啫，个都 卫生。咁都唔係自己話真係鍾意做嘅，都06年有個機會就係、是有間婚紗公司招聘。咁跟住嗰陣時呢，其實我另外有個朋友呢就有 IT buyer、 okay. 可以入去 IT 做。咁我鍾意 fashion, 鍾意時裝。咁但我嗰陣時覺得嘩女仔好靚喎，婚紗好同景，同埋婚紗唔係咁易入到嘅嗰陣時、你冇 experience 冇經驗冇咁易入到。咁嗰陣時佢就咁啱係就係、是、招聘婚紗嗰一個 department, 咁跟住我就入咗去見啦。咁跟住見咗之後，佢就請咗我啦。 但係你做邊一部分咧？即係都 係我係做婚紗 design, 跟住幫佢哋，譬如係啲客要訂做旗袍、量身啊，跟住見婚紗，譬如可能佢哋已經個款舊咗，我哋要即係幫佢改下、 okay. 因為我哋有做租啊，有做影相啊嗰啲咁樣，要做度身啊，幫客揀衫啊嗰啲，即係乜都做嘅。咁、但係我又有做 customer service 嗰邊，因為我公司係範疇好大，又影畢業相啊，影婚紗相啊，小朋友啊乜都有。 嗰、那個 studio 係邊度？喺 嗰陣時喺第佢哋第一間鋪係喺佐敦。I do、我願意婚紗店， 係 啦。咁嗰陣時就入咗去呢、這個。我喜歡的婚紗行業、因為我覺得是很漂亮和很幸福、所以那時候就很開心地入到這個婚紗行業，所以一做就做了八年。 但是設計、即是 fashion design 啦，設計這麼多個範疇，即當然、有不同的一些要見解啦，即是或者見識啦這樣。婚紗算不算是即在時裝設計上面是一個即是挑戰自己的一個，即你剛才講的第一步，哇很漂亮那些，那你的 collection 有了，婚紗會不會是最難 design 的？ 婚紗我覺得是看你自己的款式、有些人喜歡很清，即是你給我我會喜歡是沒什麼，是因為我記得我結婚 人著衫那些 因為我比較高、我自己結婚的時候是第一件事，我是做了一套婚紗先，我們場地都未找到，那時決定結婚咁跟住咧，嗰陣時就有兩套，一套好清，一套有呢啲。我嗰陣時俾我老公揀，咁、我老公就要揀件複雜啲嘅，但係其實我中意清啲嗰件。但係嗰件我淨係俾佢選擇，其他冇啦。其他嗰啲全部 我 自己選擇，係啦，其他我選擇。我自己中意比較清啲，個個客唔同啊。因為好老實講，就算做咗咁耐婚禮行業，其實見到好多唔同嘅嘢，即係有啲新娘過嚟揀衫，其實佢自己好中意嗰件，啲伴娘咧全部。我都話：喂，你唔靚喎嗰件， 哎、 你好肥喎、啊，著得、其實女人真係好麻煩啊！咁跟住即係入到去， 我哋今年開始要女人系列。 係，但係某啲位上邊咧，係我自己係女人都係一個麻煩嘅生物嚟、因為譬如問個老公靚唔靚，個老公話靚，點解靚啊？跟住答唔出，老公話唔靚，點解你覺得唔靚？即係係啦，俾意見你哋又唔接受嗰啲咁啦。咁、所以我成日都會同啲新娘講，我話你唔使帶咁多人嚟啊，你唔使帶曬一扎人嚟啊。咁、你就總之係揀自己喜歡嘅嘢，著得舒服，著得喜歡。如果你嗰因為嗰日係你自己嘅婚禮嚟嘅、你唔好因為人哋而影響自己。當然有啲。嘢嘅意見你要聽，咁但係有陣時我覺得最 final 係你自己決定，係啊，咁所以有時候都會同啲客講，不如你之後再揾一日上嚟揀啦，咁因為佢喊曬嘅喺入邊，即係眼濕濕咁都會有，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婚紗設計上，我覺得唔係話真係難，因為每一樣嘢都會有佢嘅難同易，只不過睇下你點睇，睇你中意邊一種嘅， 咁所以咧就我本來嘅起點咧諗住同。 啊 Gabby 就係從呢一個嘅場地佈置為起點，但係咧你就而家突然間俾咗一個婚紗俾我，我又幾想即係講多少少關於婚紗啦。咁你頭先講咗其實好個人化嘅，即係當然側邊有好多人有意見啦。但係作為一個即係設計婚紗嘅人，即係你面對住一個客，你會先睇到即係係同佢傾半個鐘頭偈，知道佢大概咩性格背景。跟住先幫佢 design 揀顏色，個 cutting 係點，點樣會適合你？即係因為我好想聽眾聽到，即係未結婚啲朋友，因為婚紗好奇妙嘅。 嗯， 其實你係最一次嘅。 嗯， 或者可能兩次啦，影相或者跟住即係當晚嘅盛宴啦咁樣。跟住之後就即係可能係紀念日會再拎出嚟著啦。但係一個挑戰嚟，因為我聽翻好多即係 auntie 講，唉，我肥咗好多啦，著唔到。佢諗啦，佢要改噶啦嘛。就係咁奇妙，可能係真係好短暫時間，但係要最璀璨嘅。中間你 design 有冇啲咩要缺咧？ 係不過香港係同呢度有少少唔同嘅。香港因為佢嘅傳統背景咧，佢哋唔係真係個個客都係做套婚紗，因為冇位擺，佢哋就會係揀租嘅。佢哋當然有啲都會做，但係少部分。但係因為我自己係真係做呢一行，梗係做俾自己啦。咁跟住，但係譬如你話當係佢哋幫佢哋揀一套屬於佢哋嘅婚紗，係我哋會睇佢嘅身形啦。跟住会睇佢自己鍾意嘅喜好颜色啦，跟住会俾佢睇唔同嘅设计款，我哋会係好 push 客人，你咩款都要试上身先。你有时你係嗰个款你冇諗过，哦原来着上身係咁衬自己。我譬如我自己鍾意公主裙，原来着到自己又矮又肥，咁原来我係着啲 A line 係比较靓啲㗎喎。所以其实我哋会係好push 客人，因為最個個第一次結婚，唔知咩啱自己，一定要將所有唔同嘅婚紗， 希望得一次啊。 係啦，將唔同嘅婚紗著上身，睇下邊套最適合自己咯。咁睇咗佢哋邊一套最靚，而佢哋自己心目中有個答案啦，咁我哋就會再俾其他同一類嘅婚紗俾佢再試。咁面上咗佢哋就會揀到心目中嘅對 位，即係睇翻自己啦。 係啊，睇翻心目中嘅對位，所以其實都真係好開心。 第一次看见你就为你心动，聪明的我怎能让你走？第二次看见你我既然失控，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第三次看见你想要告诉你，我真的爱你，是真些要求，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的聆听你，让我保护你，让我照顾你，所有的要求不能当作游戏，接受这命运永远不分离，把最后一个一定要说你愿意。 I wanna be your lover, I wanna be your man, 我只要你开心。 Glendy 啊，咁啊，果然系非常之香港女性新一代女性嘅新篇章啊，我以为 系啊，冇错啊，咁啊，头先啱听完嗰首歌咧，就系咧叫曹格唱嘅，咁咧就系数到五答应我。 哦，咁啊，佢啊，即系从事呢啲结婚礼服啊、婚姻啊、结婚啊嗰啲嘢噶系嘛？ 系啊，嗰、那个范畴我觉得都几广下嘅，即系佢香港就开咗条战线啦，咁啊之后嗰啲集数会讲噶啦。但系今次佢讲到即系譬如究竟喺呢一边咁点样去开展啊？咁我觉得佢个经历系带到俾佢嘅一啲灵感，而喺呢边我而家见到佢每次嘅 job 咧，佢个场地咧，佢布置到咧，哇！佢可以话系带到一份嘅破格嘅味道啊。因为咧。據啲朋友講咧，之前咧，即係你都知道我哋喺海外生活㗎啦，即係一啲嘅最前嘅一啲嘅佈置啊，或者係唔同嘅一啲風格上嘅嘢咧，都係慢過香港㗎嘛。 哦，冇錯冇錯，嚇， 係啊，即係有啲好似係舊少少咁樣喎。咁Grandy 咧就帶咗呢一份嘅新鮮， 係 同埋創新嘅一啲佈置咧，喺啲邊嘅社區咧。同埋服務，其實唔單止華人㗎，其實佢有唔同種族嘅朋友咧，都係用咗佢嘅服務嘅。 我想知道老河嗰邊仲有冇啲龍鳳啊、閃閃燈啊，嗰邊南南揾呢啲？ 而家冇曬啦，好似係嘛？嗰啲龍鳳大禮堂嗰啲冇曬啦，係嘛？ 可能唐人街都仲有嘅。 唐人街，如果我冇記錯，啱啱翻去嗰轉，都聽講話啲酒家都執得九九十十㗎咯，係啊，即係嗰啲最主。可能有一兩間咯，我估啊嚇。 咁嗰邊個婚禮嗰個玩法通常係擺邊度噶？或者係咪即係我哋香港就已經冇曬酒樓啦，全部都係入酒店噶嘛已經。 係都有嘅，都係酒樓嘅。咁啊睇下你玩邊一種啦，有啲就 酒樓、酒店同埋户外咯，即係煙多歐多咁樣，個分別係咁樣嘅都係。 係，但係佢哋冇香港咁多花巧嘢嘅。 係， 即係又咩航拍啊，又要。九十几人玩新娘啊，玩新郎啊，即系定玩新娘啊，是但一样啦。即系有好多，有好多香港有好多嘅其实而家都少咗啊。即系以前好多 item 噶嘛，但系而家其实都少咗。咁嗰边啊，再我印象当中嗰边仲单调啲嘅。 系系，而家就而家可能系大家即系疫情期间之后咧，其实攞嗰份幸福感咧，嗱，我纯粹系譬如喺阿 Grandy 嘅一啲 social media 嘅平台嗰度咧，大家都几抌本嘅。 哦。点解一哥咁问啊？你想试多次啊？ 好奇下啫，好奇下啫，即系学阿何富豪话斋，见天下， 一览众山小， 扩阔下自己眼界啫。 系啦，喂，好啦，咁我哋出年先继续扩阔眼界啦。喂，阿老何，新年进步啊，身体健康， 系， 出年见啦， 嚟嚟试试啊， 出年见啦，嗰幅富贵竹啊，记住继续富贵。O K， 俾个 QR 曲我，俾个 QR 曲我， 收到 ，O K， 好，拜拜。